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坐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扎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下月15号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电影节17天集中的展映中，近500部作品组成18个展映单元，将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放映。校园爱情喜剧《奇葩朵朵》昨天片方发布了定档预告和海报，将于下月4号上映。这部影片由李欣导演执导，讲述了几位性格迥异的学生在德与失的交之间逐渐走向成熟的故事。这部剧由张若昀、马思纯、李现联袂主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科幻新作《头号玩家》将于本月30号上映。本片根据畅销小说《玩家一号》改编，背景设定在2045年，现实世界衰退破败，人们沉迷于虚拟现实游戏《绿洲》，在虚幻世界里寻求慰藉。曾凭借《海边的曼彻斯特》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卢卡斯·赫奇斯即将推出自己的传记片，片名为《乖儿子》。影片聚焦男主人公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试图修复与父亲关系的历程，片中卢卡斯将出演自己现实当中的父亲。再来关注电视方面，崔亮担任导演、白一聪任编剧的电视剧版《七月与安生》将于下月底开拍。《七月与安生》是作家庆山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同名电影曾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多项大奖，描绘了两位主人公的青春、爱情与宿命。电视剧《刀锋下的替身》讲述了一位缉毒英雄的故事，由杨一志执导，杨峥等主演。这部剧将于本月25号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开播。电视剧《南方有乔木》将于本月25号在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同步播出。这部剧由秦海璐、陈伟霆等主演，剧中两位年轻人不断与残酷的现实抗争，冲破命运枷锁，守护宝贵的爱情。由张国立、杨子姗、郑恺主演的电视剧《好久不见》将于本月26号在北京卫视播出。这部剧以都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两位生长环境相差悬殊的年轻人，从水火难容到共同创业、彼此许诺的经历。罗晋、潘之琳主演的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下月将登陆北京卫视。剧集以缉毒禁毒为背景，讲述了缉毒警察靳远和队友们一起捣毁犯罪集团的故事。电视剧《温暖的弦》将于下月1号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由张翰、张钧甯主演的电视剧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历经10年分离波折，再次相守相知、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周一，快结束了啊！这每次安慰大家一下，周一嘛，任重道远。但是今天一天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工作顺利。先回顾一下上个周末，咱们在周末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呢，其实还说到了周末您是不是看电影的事儿。 嗯嗯嗯。 上个周末呢，这个天公作美是吧？ 啊， 一场雪，大家可能没看电影，看雪了。 嗨，我以为在电影院出不来了，就得看了啊。 不是，我今天推送里边第一句就问大家：刚过去这周末您休息的时候，除了雪之外，还有别的收获吗？ 嗯 嗯，这个电影啊，在 冷 啊，这个周末有点冷。 嗯， 下了雪了吗？肯定冷吗？嗯、 是是是、嗯、啊。不知道众位有没有到电影院去看这几部非常热门的电影啊？ 这我们上周五说哪部来着？说古墓来着是吧？ 对啊，古墓狼林呢、啊？这个 什么？ 古墓狼林嘛。 哦、 这个吴彦祖啊、 嗯， 还有这个新版的啊，罗拉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啊、 嗯？ 看了没有？还有就是奥斯卡的大热获奖影片《水形物语》 嗯、 啊。我说您说啊，我是真是。哎呀，我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啊！我这放弃了，你说我是一个多么庸俗的人，对不对？我一般是吧，有美国队长绝不看《百鸟朝凤》，我就是这种人啊！你怎么宣传，我都是一定是这个属于是电影院当中的那种庸俗派啊， 嗯、 就是看那个动作是为先的啊！你上这些文艺片、 哎，你今天把你自己砸这么低，你要干嘛？ 我就是实话实说嘛，是吧？哎，人大伙儿也熟了，对吧？ 我听得出来，就是其中有一部你看的特别不爽。 哎呀，《水形物语》嘛，我一看是吧？你说那边都打成那样了，那么漂亮，那么帅，是吧？我就不行，我就非得文艺吧啊！我去看《水形物语》，就我 奥斯卡大热门。 哎，我一看呢，哎呀，怎么说呢？ 是美人鱼吗？啊、不好看。 没，嗨，男的美人蛙是吧？男的美人蛙。我真是 生物不够漂亮的， 哎，我是觉得呀，这个不是奥斯卡水平下降，就是奥斯卡评委水平下降了，要不就是吧？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啊？我是觉得这个《水形物语》当然有它优秀的地方，独到之处啊，但是我觉得说，当然其他那个类比那些影片我还没看呢，但是我就觉得跟以往奥斯卡获奖影片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影片， 就是你参评的那些， 哎， 是吧？ 我就觉得 差点意思。 从他怎么说呢？从这个思想深度上啊，从这个故事的铺展、细节的展开上啊，我觉得都是，哎。差了一个级别、哎、啊！ 对对，越听越、哎、就都快流泪了啊！就是一句话， 啊、 不好看 啊 啊！观影效果不佳， 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但是不至于说就得大奖击败所有啊、嗯！哎呀，我这 也不知道《水形物语》怎么得罪你了 啊！不是没得罪我，哎，不行，这我说到这儿，我还没说完啊！这么样，咱们做一个非常不恰当的类比， 嗯、 就是一个人，因为导演，因为之前我也这个推荐了这部影片啊， 嗯、 我看了这个人物对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对吧？对他的采访，导演说了，我拍这个戏的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当你遇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的生物啊，或者是不一样的人吧，就是完全跟你不一样的话，你有两个选择，一个你觉得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我要消灭他，我恨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试着相处看看，甚至会爱上他，对吧？我觉得这个道理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电影讲了， 嗯， 有一部电影讲的我觉得更好，虽然是动画片，叫《驯龙高手》，大家看一看《驯龙高手》，那个小男孩跟那个恐龙，那不是龙啊，就跟那个飞龙，他们是怎么相处的？那个细腻劲儿，那个几次试探，逐渐的展开层次，两个不同物种的生物，最后达成了友谊， 嗯， 我觉得要比《水形物语》要细腻的多，要高级的多啊！ 我不太同意你这个意见。 嗨 可是有一点， 宣传了半天， 可是有一点 啊， 因为《水形物语》我还没有看。嗯， 哎呀， 这样吧，咱们就不提《水形物语》了，好吧？ 啊，这不是今天重点啊， 肯定不是。 卯足了劲儿说了，不是今天重点。 好，看推送的话，知道都知道不是啊。 相声术语叫皮儿厚啊。 其他几部呢？ 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个周末是不是您也觉得其中有一部是您的周末最爱？嗯、比如说《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咱们在上个周五已经提过它了， 已经封一次了。 重点跟大家推荐了坎妹的这部电影，可、是我看到这个负面评价还是满天飞啊！ 哦， 对于她的身材还是很多人不满意。 嗨、就这负面、我以为前吴彦祖戏少呢。 还有就是在上周来的《黑豹》黑豹还是基本上还保持了在周末的一个 势头， 那个第二、第三名吧。然后我看了一下 这么骂大家看啊， 总的票房来看，其实还是《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在这个周末是最高的 啊、 差不多它在三天累计了2.54亿，两亿多，两亿半，的票房。然后其他几部呢都没有太多的长进， 《 红海行动》依然坚挺，这是没有办法啊。 就是你这种没有重点的这种讨论，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了。 来看看推送，大家就知道重点在哪里了。为什么说到今天的推送呢？今天推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是问候了大家这个周末的这场雪啊。另外呢，就是提到有一部电影呢，其实上映已经十多天了，但是听到身边的人议论并不太多。其实你上网去查一查这部电影的一些评价呢，好像还是感动满满。很多人都说是泪水浇灌了整个观影的过程。 哦， 但 是 呢， 哪部电影呢？ 这部电影到今天为止17天，累计票房只有2.26亿，还不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零头吧。那么，如果您也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一定对其中的这首歌特别熟悉。 आबदाना मेरा हाथ तेरे है ना ढूंढते तेरा खुदा मुझको रब मिला तू जो मिला लो हो गया मैं काबिल तू जो मिला तो हो गया सब हासिल मुश्किल से ही आसा हुई मंजिल क्योंकि तू धड़कन मैं दिल 听着歌，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忆起了电影当中的情景。我刚才说了，这是一部赚眼泪的电影。在每个周一，咱们不妨来开辟一个这样的天地啊，聊聊冷门。刚才说到冷门啊，其实并不然。在这之前，我记得我跟赵亮推荐这部电影的时候，当时我还说过，我说这是我最扎心的啊，我就是强烈推荐 啊。 但是在当时的预计来讲，好像很多人都觉得乘着叫宝莱坞那个快车的春风吧。因为我们知道宝莱坞在这两年中国内地引进的大片有不少，从当年的就是那个外星人开始，三傻对你说对了，三傻开始，大家就觉得哎呦，宝莱坞有很不错的电影， 对 吧？ 对。 然后后来这个 PK 来了之后，阿米尔汗简直比三傻那时候还火。 没错， 成了宝莱坞唯一的大汉了，好像。其实人家还有两大嘛。 对，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神秘巨星》之后呢，阿米尔汗为中国观众推荐了一部其实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一部电影 啊、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部，这个歌所属于的这部电影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对， 是吧？ 很多人说一听这名字啊、就没兴趣了。 嗨， 听过这个说法吧？他们说这太俗了啊、怎么这么直白呢？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来自宝莱坞的一部旧片，可以这么讲吧？ 对， 在2015年的时候，印度电影。 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知道的信息太多了，这个其实阻碍了很多人的脚步。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他为什么到今天从热门似乎变得有点冷门。 这个一听说是2015年的旧片，我想很多人这个举步不前， 就是兴趣一下就下来一截。 真的是啊，另外可能有一些人呢，这个他会在其他的渠道吧，他可能会看到过。 对 啊， 事实上在咱们前两年，付费的很多平台上 已经有过， 有过 是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说，我们这个电影到今天这个程度啊，我觉得这都不光说是专家学者，还是专业机构哈、我们的普通观众，就是或者说，文艺青年们，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于，我们不是以票房论英雄啊，不只以票房论英雄，是吧？当然，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一个重要的 评价电影的参考标准。 嗯，其实还有个回报率的问题。 对，就是说这个你像印度电影，它这两年在咱们这儿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哈，当然了，我们说哎呦，这票房呢高啊，这是比原来还高啊。 嗯， 但是你要说，尤其你像这个已经是不是新片啊，不是新的电影在咱们上映，其实我觉得它的上映本身就是一个成功之处，对吧？ 还是你会说， 哎，你来了，这票房就还不错了。 来了都是钱， 呵，对，哎，现在我看一下猫眼电影的最新数据，应该是2.29亿， 对对对， 说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上升的速度。 还有嘛，就是你说关键看评分嘛， 哎， 评分其实在前两年，就是大家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在大荧幕上映的时候， 嗯， 已经达到了8.7、8.6分。 嗯， 我看好像这两天的分数还是基本没有怎么变动， 嗯，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呢其实还是很认可。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你看现在啊， 嗯， 连这个什么都来了哈，啊，就是连这个古墓丽影都来了，这样的商业大片来了， 嗯， 黑豹也在其中，那么小萝莉它仍然有排片，对吧？而且我发现有的影院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排片， 嗯， 这就说明影院经理是有信心的， 嗯， 是比较看好的，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些角度吧，大家的判断就证明这个电影值得看。 对，嗯，这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 我们不做过多剧透，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还在观望当中， 嗯， 但是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讲的是一位印度大叔帮助一个巴基斯坦的，我们俗称叫小萝莉哈，啊，就是小姑娘跟她的父母重聚的故事。 哦哦， 哎， 印度大叔帮助 巴基斯坦， 哎呦， 小萝莉， 这叫什么？跨越某些障碍和矛盾吧？ 跨越了国界， 嗯，哎， 跨越了民族，跨越了我们刚才还没有提到的宗教等等等等方面的藩篱， 嗯嗯。 那么这部片子呢，其实在印度当年2015年的时候也是它的票房冠军， 嗯， 然而在3年之后来到中国，它是不是能够成为你心目当中印度或者说宝莱坞电影当中的最佳呢？ 嗯， 我们也来问问大家。 嗯， 看过的朋友有不少了，刚才留言的当中有很多都是哭着的啊。 嗯， 爱丁堡刚才这段留言一开始就打动我了 啊， 他说2年前旅行途中坐飞机的时候，跟团里一个朋友一块分享的这部电影， 嗯， 飞机上分享的 啊啊， 当时用笔记本看了一半， 嗯， 备受感动，把电影拷给我之后回北京约好时间，我们俩啊是一个南城一个北城，一起又看了下半部。 啊， 这个是有什么因缘吗？他说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神奇，音乐也超感人。 嗯， 你说的音乐我们还来感受一下吧，好吧， 嗯， 这音乐确实是特别燃。提起宝莱坞电影里的音乐啊，是某些朋友的最爱，也是某些朋友的鸡肋。 嗯 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宝莱坞电影影响他去观看的一大因素就是歌舞太多。 嗯 啊，这个好像从我记得啊，从我这个神里面还是有大段歌舞的。 嗯， 就是那个 PK 嘛， 嗯， 外星人。 嗯， 后来到了摔跤吧爸爸，歌舞基本上你看不到了， 基本没有了， 是吧？ 对对， 那个体育题材嘛， 对， 你不能在那个摔跤垫上一再跳。 还有就是这个，当年我们看《三傻大闹宝莱坞》的时候，就不觉得它是尬舞， 啊， 是吧？他那个歌舞来的特别是地方， 有关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特别是地方哈， 嗯 啊。而且我们说这个印度电影，其实，这两年的这个引进呢，大家已经是形成了一种观影的期待。对吧？ 嗯， 就是觉得说我们引进的这个眼光还是很准的，是吧？来一部就还不错， 叫没想到， 哎，对， 哦，没想到这个题材他们也能拍成这样， 对，就是来一个觉得哎还真不错，来一个就不错，对吧？ 但是为什么， 嗯， 我们刚才说很多印度电影到了中国之后，其实也有一种就是从那个《摔跤吧爸爸》之后啊，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了。 嗯， 开始我们说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预计都是至少5亿、8个亿吧， 哦。 现在看起来到达这个目标。如果影院还排片的话， 嗯， 还有一定可能， 嗯， 对吧？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到很多分析里边说啊，这印度电影太长，歌舞太多，这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就影响大家， 嗯， 要去看这部电影。 嗯， 这个太长这个问题啊，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资料里面怎么说啊？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这个时长是 159分钟。 哎呦，那还真的还可以吧？ 160分钟 啊，这两个小时，我觉得一般来说，要是不看复仇者联盟， 快三个小时了 啊。对， 复联是这样 啊， 但复联他没歌舞啊， 啊， 他不跳舞 啊，对，那就少了很多这 MV 的时间，当然就短了一些。啊， 但是说这个小萝莉这部电影在传统的印度商业电影里边，其实中等长度。啊， 这还中等长度， 中等长度显得有点短。 哎呦， 哎，中国上映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了适应大家的习惯，其实里面的情节是有过改编的， 改编是吧？ 就是说有些片段是去除掉的 啊， 因为它歌舞太多嘛。 啊， 我看的时候，其实我是最早看那个完整版的，后来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还反而有点不习惯了。 啊， 怎么没有跳舞了呢？ 那 MV 少了那么多啊？要不说这个南方的朋友啊。这个时间观念那真是是吧，日子过得慢啊，这幸福啊。 对，那时候天总是很蓝嘛。进入中国的印度电影这么几部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就是改编。 哦， 就是给它缩短一点。 哦， 哪几部呢？我这个神是改编过的。 嗯， 然后摔跤吧爸爸也是有大概20分钟。 哦， 据说有20分钟都是让大家要适应一下的。 哦， 然后呢，印度这个电影啊，通常在他们国家放映的时候跟咱们的电影院的放映还有不同。 哦， 就是你看咱们你一进去，你看那个古墓丽影也好，你看这个水形物语也好啊，你一气呵成是吧？ 嗯， 除非你实在不行，你有点你得出来上厕所。 啊啊， 但是你一般来说从头到尾是贯通的。 那这是必须的。 印度不一样。 哦， 印度要分中场休息。 哦， 幕间休息。 哦，本来他这个电影就按照话剧那么演是吧？ 就跟说上下部啊。 哦， 连一块。 哦， 中间有一休息 啊。 哦，而且印度观众，我听说啊， 嗯， 这个印度朋友说啊， 嗯， 说他们有一个这个想法， 嗯， 我花那么多钱进去了， 嗯， 看了60分钟就让我出来 啊， 不划算。 哦， 你得给我演足了160分钟才行。 啊，哎，确实，我觉得这是这样，就是观众与这个创作者之间是这个相互刺激、相互影响的。 对， 所以他为什么他的影片的时长长是吧？嗯，而且你想，他为什么他有歌舞呢？我一想也是这个道理。 嗯哼， 你就是情节再这个紧密， 密集， 你密集，你也得需要一些是吧？就是教给大家去解决一些你刚才说一些点， 一些点， 一些痛点， 嗯， 是吧？ 嗯， 一些痛点的问题。嗯，那再来一个歌舞是吧？你想我们这 MV 5分钟是吧？你睡一觉就够了。 你的意思，他们放歌舞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出去了。但这是观影习惯的不同 啊，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的这一套。 嗯， 然后呢，我就说到这个时长问题，确实是很多中国观众好像有点望而却步，因为你刚才说了，看复联的，你从头打到尾，或者他情节连贯， 是 这样一来呢，大家不觉得有那么长。 嗯， 甚至我也听说过有中国观众嫌复联太长， 太长， 对吧？ 嗯， 但是一遇到印度有歌舞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片子太长。 嗯， 这首先我进电影院我就困难。 嗯。 这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这个歌舞呢是不是会影响到大家的观影，我觉得大家今天也可以来吐吐槽。 对， 我刚才说了，有些朋友是特别喜欢歌舞的，有些朋友是对这个特别不感冒。 嗯， 盛伟说印度电影《流浪者大篷车》是我觉得不错的好电影。 嗯， 我给那个谁解释一下啊，我给赵亮得解释一下，你看《流浪者大篷车》。 嗯， 嗯， 这就是在你出生之前啊， 阿巴拉猪。 哟， 你怎么样啊？那时候我就知道印度有一种动物就是叫拉拉猪。 你唱的是流浪者里 啊？对对对， 这个大篷车里的小辣椒 啊，也有印象。 哎， 唱不出来了。 这是当年啊在中国特别火热的印度电影。在这之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咱们是没有特别多的看到密集的引进印度电影的。 嗯嗯嗯， 然后基本上再来一个高潮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三傻。 嗯， 三傻其实后来我觉得三傻是培养观众去看。 嗯， 一开始在中国上映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嘛。 嗯， 对吧？ 对对。 那摔跤吧爸爸呢是在去年又开创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啊，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谁啊，咱们这个经常是发言非常掷地有声的小齐啊。 啊，小齐又来了。 哎，嗯，他的这段话，他说猴神大叔这部片子没能成为爆款儿啊，带了个哎爆款儿啊，我觉得并不奇怪啊。他说，毕竟这两年，在咱们国内真正成功的印度电影，全都是阿米尔汗的作品 啊。 他说，可以这样说，印度电影火不如说是阿米尔汗火啊。他说这个神秘巨星就是典型的阿米尔汗效应啊。他说结果呢，这个主演他不是那个汗啊，另外一个汗， 就是萨尔曼汗。 萨尔曼汗啊。他说这个，他说萨尔曼汗他有一特点，他的作品呢喜欢关注印度的。国内的这个就是民族矛盾这方面，以他为题材啊，所以说呢，这个猴神大叔在印度本土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呢， 缺失了这方面的土壤，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众没能跟他产生这方面的共鸣啊、 嗯嗯、 再加上没有阿米尔汗的这个印度商标啊，所以说他有现在的成绩已经是很不错了啊、 嗯嗯、 说感觉这个还有一部即将上映的起跑线， 对，起跑线 啊他觉得票房也不一定能超得过， 起跑线、 这个、 好像是要讲一个四月份到中国来上映啊、 嗯、 讲一个家庭的教育的问题， 对对， 他好像是说上幼儿园大家就有焦虑了， 对吧？ 是吧？ 对对对， 你孩子应该差不多先考虑这个问题了吧？ 你不要那壶不开提那壶呗，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 我还小，我孩子还小， 所以其实起跑线还有包括其实去年不光是印度啊，你看这个泰国来的片子，关于教育的问题的、 嗯、 这种东西，它其实引起大家共鸣更多。 三傻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虽然就是一个是好电影，它有这样的共通性吧， 嗯、 再有就是说呢，我们面临这个不同国家都有共同的问题， 嗯、 它容易有这方面。面的共鸣思考， 包括摔跤爸爸爸也是这样、 啊，也是这样， 对吧？ 对对对， 怎么样教育孩子？ 所以可能我们对摔跤这个项目，咱一点也不熟悉啊，甚至我们也就是这个过年庙会的时候看看中国跤是吧？ 嗯、 哎，其他的时间你对这个项目关注吗？它是一个很小众的这样一个项目啊， 嗯、 所以它的那种励志，它的那种热血，并不是由体育本身带来的。对吧？ 对， 它不是完全属于体育类型的电影， 是是是，没错， 它不是一个大热的体育的这个门类项目， 嗯、 所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真的是电影本身做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 嗯 啊， 糊涂的旁观者说，说实话，对印度电影兴趣不太大， 嗯、 而刚才紫薇的这个看法刚好相反，看了哭得稀里哗啦 啊！咋还不晚？哪儿这么长时间的？不让上厕所呀？ 这部片子确实赚眼泪啊！我记得我是在。应该是在两年多前， 嗯， 从平台上先看了这部电影的完整版， 哦， 看完整版我一共看了四遍， 啊， 也就是说159分钟我看了四遍啊， 嗯， 然后接下来在电影院我是上周吧， 嗯、 还是上上周我出差之前， 哦， 去电影院看， 嗯、 哦，第一个镜头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女孩在要走失、 嗯， 就是跟妈妈走失那一、 嗯、 一刹那， 嗯， 眼泪又下来， 嗯， 你说这个人老了是吧？ 嗯、嗨。 没办法， 像我这已经当了爹的，我都不敢去看这电影， 还真是吧？ 是不是 女儿啊？ 对对，没法看啊，就不敢看啊。 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是要收集大家的意见。您觉得这个周末您的最爱是哪一部？ 嗯、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已经17天了，接下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排片的下坡路。 对， 那么在这之后，你会不会选择这部电影作为你的一个目标？ 嗯， 那么你又不选择它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嗯， 更多的朋友可能刚才说了嘛，印度电影它有很多。他不太习惯的元素， 嗯 啊， 嗯 嗯 这些我们都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来听听大家的说法。另外呢，刚才赵亮也提醒我说，你看这个小萝莉猴神大叔啊， 嗯、 或者是大叔小萝莉这样的片子，他为什么他就吸引人呢？ 对、嗯， 他因为他有先例呀、啊。 对，这小萝莉的各种大叔是吧？ 是是是吧、嗯？ 杀手大叔， 哎呦呵 吧啊，流氓的不是这个叫什么、 哎、特工大叔， 特工大叔，特工爷爷啊！ 哎呀， 我的特工爷爷哎。就是这个类型吧， 对，他真说着了。你看， 啊、 我们举例来说明，有两部这样的片子、 嗯， 一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娜塔莉波特曼， 嗯， 和让雷诺的， 让雷诺，对， 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部电影、 哎，嗯， 这个杀手不太冷， 对对对， 还有能想到的，你刚才说特工爷爷， 嗯、 这也算吧， 嗯， 也算吧、 嗯。 然后还有一部比较经典的。咱们邻国的电影、 嗯、 叫《孤胆特工》，袁斌那部、嗯。 对对对对对、 啊， 这个就被认为是这个，就是他们那边的杀手不太冷，就是认为这个版本 就是他的 对， 他们国家的版本。 就是、版本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一个可以说内心有矛盾、有挣扎的这样一个男人啊。 嗯。 包括我们知道丹泽尔华盛顿。也有一个故事，那叫什么来着？危情救援，还叫火线救援。 是跟 他就是小姑娘、 哦， 他就是一个哎，那详细跟大伙儿说吧，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内心有挣扎，他无处安放。 嗯、 这时候有一个小萝莉，天真无邪， 嗯、 能够让他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 嗯 啊， 现在这赵亮对这点最有感触， 眼泪都出来了，赶紧进广告，说不下去了。 行了，我们下半时段，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没有加关注的，先加个关注啊，然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会儿见。 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美潮砖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咱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啊。目前呢，在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还有远通桥到平房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比较多，流量也比较大。那么，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办，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应该说是哭得不行的张帆哈、刚才有人笑我，我看见了啊。糊涂的旁观者说，这个对张帆来说是怎么了？ 生疏熟悉又感动了啊。听不尽的曲艺，哎呀，和猴神大叔的小萝莉。 我跟你说，这人老了没办法啊，这个郁郁的感动的事儿，他回回感动啊。我们刚才说的这部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恰好是出现在咱们应该是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刚刚在中国上映。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广告，他们这么做嘛，说这个猴神大叔闹元宵嘛。 嗨。这哪儿是哪儿，这能闹得起来吗？ 元宵节嘛，刚好是个团圆嘛，这又是一个团圆的故事，怎么样送这小女孩回到自己的家乡，跟父母团圆。刚才说了，这部电影呢，其实出现三月份啊，你说它好，你说它不好，都有道理。三月份我跟赵亮上次怎么说来着？是能让赵亮睡进电影院的一个月份，每周至少一部。 对， 有的时候直接是两部对撞。 是。好看的想看的有话题点的电影太多了啊。那咱们说这个印度的这个萝莉和大叔的故事呢，也激发了我们的回忆，是吧？有很多个非常优秀的大叔跟萝莉的故事。 啊，确实这个，我就忽然想起来一个，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美国影星丹泽尔华盛顿啊，虽然他已经获得了金球奖的叫终身成就奖，但是我觉得仍然不够啊，他的奥斯卡太少了。不过今年《水形物语》拿奥斯卡这个最佳的这影片呢，我觉得不得也罢啊。那么 他也有这种类型的， 对，他有一部电影叫《怒火救援》，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看过啊？ 也是大叔和小姑娘， 小姑娘。他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美国人爱拍的一种故事啊。简单说说吧，这个丹泽尔华盛顿呢，演的是一个美国陆战队的退役军人，然后在 你等会儿，这音乐不太合适啊，像是在印度的军人。 哎，他是一个美国陆战队的退役军人，叫克雷塞啊。这个军人呢，我们知道他这个在战场上受过很多的刺激啊， 心理创伤。 对，他是内心是很不平静，就是甚至几度要开枪自杀，活不下去， 那就是有这个战争后遗症。 啊、对、嗯，那么。当时他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你想他退伍了之后他也没地方去，没事儿可做啊、嗯、他就到墨西哥这个地方找朋友介绍，说能不能我找活干，干嘛呢，当私人保镖。当时就是他电影当中在那个墨西哥城呢老是发生绑架案啊，一旦绑匪的要求没能满足马上就撕票啊，这个就成为当时一个社会上的难题了。哎，就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所以私人保镖就成为一个特别热门的职业。那么这个丹泽华盛顿呢，他就来到了这个一个人的家庭里边，哎，这家境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个家庭他要保护的这个对象，这个小女儿叫皮塔。 哦， 这 是 谁， 小主人公出现了、 哎、谁演的呢，是达科塔·范宁，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小姑娘有 没 有印象？哎，她是很多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演的小姑娘，演的特别好。你比如说，那个汤姆·克鲁斯那个《世界大战》，达科塔·范宁 入侵那个， 哎，演她、 哦、 对、 哦，那个小女孩， 小女孩。 哦、 还有2001年那个 M Sam 啊，跟肖恩潘啊，他们也有她。然后这个在这个电影现在已经是、 哦，那如果是那个时候演小姑娘，现在已经 哎呀出落成大美女了、 嗯、 啊！哎，她那个我觉得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特别可人、 嗯， 特别的纯真无邪。 小范宁， 哎，她跟这丹泽尔一开始啊、嗯、有一些矛盾啊，因为这个特工特别的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说话， 特、嗯、葛、 啊。哎，然后呢，在这个逐渐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啊、 嗯、 真的是啊，就是华盛顿的这个非常郁闷的矛盾的这个心理就被这个小女孩啊真的 融化了。 融化了。哎呦。 知道这个。 哎，然后呢这小女孩就被绑架了。哎呦，这丹泽尔就开启了自己的杀神模式、 嗯、 啊，把整个这个城闹了个翻天覆地、 嗯、 最后为了救这个小姑娘，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小萝莉大叔这种电影的一个模式。 嗯。 你一提那个融化了那个冰冷的心，我就想起来另一部电影。 嗯， 其实大家对那一部应该是更熟悉的。你听这段台词： 我希望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我想像你一样强壮，一样聪明。 阿蒂尔德， 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现在什么都不行，但我可以从头学起，先从理论开始。我需要时间来整理我的思绪， 而我现在需要喝的。 别动，你坐着，让我来。 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啊，这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杀手不太冷。 嗯， 里面一叫那个亮、 嗯， 一叫这个马蒂尔德。 嗯， 这是两个主人公的名字、嗯、啊。这个杀手一开始不识字，对吧？ 嗯、 他是一个没记错是意大利裔吧？他演了一个这样的人，虽然他是法国演员。 对对 对, 对、嗯。 然后呢，流落在这个那样一个黑帮里头， 嗯， 然后帮别人做职业杀手， 嗯， 特别冷酷，开始是无情的， 嗯， 哎，有这小姑娘出现之后，有这个娜塔莉波特曼出现之后， 嗯， 那个心呐、啊， 嗯， 那个暖融融啊、嗯，是吧？一步一步，开始这小女孩是充满仇恨的， 对对对， 她为什么说我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嗯， 我要为我全家报仇啊！ 对，这是她这个电影写的特别漂亮的这个地方， 嗯、 就是吕克贝松导演，我觉得这是她可能这个最棒的一部电影啊。他为什么就是会这样来做呢？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就是这种际遇，他可以化解对方心中的那个仇恨。 不是说他们看待对方的眼光，是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发生了变化啊，而且让你觉得呢，它就是电影是诗一样的语言，但是你又觉得它特别的可信啊，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在咱们中国影迷的心中是具有很独特的这个地位的。 嗯， 虽然它是很大众化的一部电影，但是你什么时候提起它来，什么时候都能进入到你特别文艺的空间。 那咱们就再进入一次 啊， 刚才他说了，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嗯。 要好好学习吗？不是这样啊，他、 嗯、 基本上就是要做一个像亮一样的职业杀手。 吃的怎么样？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去哪儿？ 那是你的事。 念一下。 嗯。 你不认识字？ 我正在学。这是我最近的事比较多。上面写的什么？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成为职业杀手？好，拿去，这是道别礼物，去杀人吧，但别跟着我。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知道吗？独来独往。 邦尼和克莱德是搭档，塞尔玛和路易斯也是搭档，他们都是最棒的。 马蒂尔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对你以前够好的了。昨天我还救了你的命，就在我家门口。 没错，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你已经救了我，那我就得活得有意义。你现在赶我走，就等于昨天没救我，让他们杀死我，但你开门救了我，所以 马蒂尔的， 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可能今天就会死。我有感觉，但我不想今天就死。 马蒂尔的，你还只是个小女孩，不要这么悲观，你是不可能成为杀手的。 你是不可能成为杀手的，赵亮，不要再妄想了。 哎，我也不可能成为萝莉啊。 哎， 但是我有可能成为大叔。 不对不对不对，刚才有人说了啊 啊， 刚才我看见有人说，唱的再大声点说，正所谓成年大叔扮演萝莉。 写错了，写错了，那后边人家有更正。什么叫成年大叔扮演萝莉呀？ 是成大叔拜萝莉， 好嘛， 是这意思。 啊、口误真可怕啊！就是好多人因为看了这个名字，才没进电影院去看啊。 刚才说了嘛，这个名字对很多很文艺的观众来讲，不具有吸引力， 嗯， 是吧？ 嗯、 其实这个电影的原名，如果在他们本国的这个语言当中，应该是叫猴神大叔、 嗯、 或者猴神大哥吧， 嗯， 我不太清楚他后面那个称呼了， 嗯， 他基本上就是在电影里面一再重复的。其实你发现他们那个动作、那个手势，就是他那个宗教里面， 啊、 就每次都遇见猴子都要行礼， 啊、 对吧、 嗯？ 一看见猴子要行个礼，一看见猴子要行个礼。嗯，然后他们就开玩笑说，在那个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时候， 嗯、 他们说这电影不是一个西游的故事吗？ 嗨、 嗯，不是，他是他们是说是说他送着一小女孩，是个公路电影 哦。 你看他有一个这样的类别划分 啊、嗯， 而且你想一想，这个杀手不太冷是不是也是一个类似于公路电影的东西？ 嗯嗯嗯嗯， 对吧？ 对， 两个人结伴， 嗯， 萍水相逢， 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个随着印度电影的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引进啊，这些优秀的影片，它可以更多的让我们了解到印度的社会，印度的一些文化啊。我觉得这样多的慢慢的呢，它就会培养一批观众，甚至说是这个很大的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不太了解印度文化的人呢，逐渐可以通过印度电影来对他们国家啊，来产生一些 至少他们的生活嘛， 对 吧？ 这就是我觉得可以说一点什么，很多咱们这个朋友们虽然就是常看美剧啊，是吧？对这个美剧他有不满的地方，那、啊、你美剧当中他也有印度人，也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嗯、 你总会发现他们来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总是一些比较刻板的一些印象啊，因为他会给你 标，就这一个人代表了这一个民族， 对， 这一个人代表那个国家， 标签化，或者是优点，或者是缺点，或者是笑点，甭管什么特点，他就是为了要标签化去做这个人物。但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你如何做出自己的好的电影，把你的民族性，把你的价值观放在这个电影当中，它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机会要去印度去，我也认识不多那么多印度朋友，但是我们通过电影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啊。 嗯，你爱吃印度泡饼吗？ 啊， 您怎么着？你这是 不是你们家门口应该有这样的？你可以认识一位印度朋友嘛，是吧？开玩笑啊。 嗯。 刘叔是在这里发言吗？没错。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啊。他说《巴霍巴利》两部电影都不错， 《 巴霍巴利王》在中国应该是上映过， 上映过，但是这个档期不太好，而且这个给的这个时间呀、也比较尴尬啊。 这个我也听过很多不同的意见啊，说这个整个史诗般的。这样一个故事架构，包括它的场面的宏大，很多人都觉得不错，但是也有人指出说，你看那一段有一个片段在网上很流行，就是他们攻城，把人这个发射到城里边去攻城，古代啊，就是直接拿那抛石器似的东西把人就， 我们以为是一个比较悠久的日本的一个电视剧，叫《恐龙特技科赛号》，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夸张这件事情都是有同样的感受的啊。 对， 就是觉得太过夸张就变成神剧。时过境迁说，你们说这电影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亮神准啊！照亮上次说哪部电影来着？说《黑豹》是吧？上周不是说去看了吗？看完了果然不出所料，看的叫一个困呐！ 困了吧？ 你们差点就做一个梦了是吧？ 嗨。确实啊，这个其实这个现在电影我们说呢比较多，而且也不能说呀，就是说它一定保证它是怎么样。所以就是电影这事儿真的是让人感觉哈，就是如果要产生一个退票机制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你像一些美国大片的不灵的这种 你是看几分之一的时候允许退票是吧？你不能看了大一半了，你 说像金章，你说那金章你要是光看前面三十分钟要退票那也不行是吧？都等着金章出现呢啊。 来看看唐迪这话怎么说。我没看，主要是因为那是印度语原版的 哦。 三傻和枪手都是英文的哦。三傻是英文的是吧？ 哦， 我 看，对，我是后来在网站上看，好像有这个英文配音的版本，应该是。 我可以证明一下，我这有三傻的片段 哦。 我听 一 耳朵啊。 老杜，打开视频聊天。 嘿， 我这片段一股， 我就说我这英文水平好高啊，我这听得特别的 清晰 啊。 好吧，我是普通话配音片段啊。他说那个三傻和枪手是英文的，至少可以能听懂点，所以这才是不看的主要原因 啊。这个枪手呢，我是看的是咱们普通话配音版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泰国话呢，尤其是这个男生说泰国话，我不太喜欢那个调调，而是说实话啊。而且之前看了一些电影，我觉得咱们普通话配泰国的片子让我觉得非常合适 啊， 很舒服啊。就觉得就是 看泰剧看的吧，是吧？ 反正我觉得比 泰剧女演员都挺漂亮。 对，确实 是你的菜。 你这话说的什么剧女演员漂亮不是我的菜呀、啊？ 这样啊，今天时间不多，还是在平台上愿意听到您更多的关于印度电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小萝莉、大叔这样题材的一些回忆。我们看这部小萝莉猴人大叔的时候，很多人在不同的场景都有一些感动的地方。然而我看了看，我总结了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其实在某一个地方啊，大家应该是一致的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幕。在哪儿呢？这一幕出现的片尾就最后一幕，就是跨越那个边境的时候，猴神大叔啊回到自己的印度去了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依依不舍的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位，裹着这个纱袍，站在那个铁丝网前，拉着铁丝网，就想喊出声音来，就一直喊不出来，就是这个影片的小主人公，他最后声嘶力竭，你听他在喘气，他把那一声喊出来，喊他的名字，然后。听，这小姑娘其实一开始是不能说话的，到最后她

400916686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今天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一块钱，就可以额外的再多获得两箱，相当于呢1500啊，您整整带走了3箱18瓶酒，赶紧来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预定成功呢，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来付款。那么活动呢即将结束了，预定电话最后再来报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4009196686，祝您抢定成功。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当然，北广购物今天跟您分享的完全不一样的茶哈，是来自于我们茶园世家的金字招牌。 是的， 这个是茉莉金樽。 那么茶园世家这个品牌，大家对它并不陌生啊。 对对对。 但是它里边的这个茉莉花茶呢，大家都非常喜欢，但是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对对对。 但是今天呢，推荐的这是金樽特级茉莉花茶。 金樽特级茉莉花茶，首先我就告诉大家哈，三点您去参考。第一点呢，是正宗核心原产地福建闽东北地区，而且是依山傍海的这种环境，也是属于说呢这个自然环境啊，非常非常独特，非常非常有优势，这是属于说呢茉莉花茶之乡，这是第一点，核心原产地茉莉花茶的故乡。第二点的话，我就告诉大家哈，检测等级当中的特级品。第三点的话，我就说一说工艺，九熏一提。大家知道哈，平时咱们喝的一些茉莉花茶，有两熏的，有三熏的，对吧？一级二级的都会有，对吧？这是九熏的，九熏有什么要求呢？最起码的5个老师傅通力合作，对吧？而且是说呢，用的是什么样的茶料才能做这种酒熏？第一个白毫的芽尖，这是绿茶的茶胚，白毫芽尖。第二个单瓣茉莉，然后说呢，什么样的比例呢？就是，一斤茶一斤花，就是这种呢，一次熏制是这样，一次熏制，每一次熏制达到10个小时。那么酒熏就意思用了9波鲜花，就是达到90多个小时的熏制，连续反复熏制9次。像这种的话，就是如果说做成这样一批茶，大概的耗时都在1个月左右。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可能1个月还会更多。 是的， 所以说呢，这九旬一提，顾名思义啊，这是到任何一个店，我也相信哈。任何一个老字号对于九旬一提的茶都是他们的金字招牌。 所以说呢，这样的工艺就达成了，最后你喝的时候它真是清香四溢，不仅你闻得香，而且你泡完了以后啊，那个味道啊是久久 完全 不 一样哈，完全不一样。这个第一个它的香气很自然，第二点的话说到口感，自然的冰糖甜感觉哈，自然的你入口的感觉非常甘甜，因为是芽毫，因为是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对啊，有自然的回甘。另外一种呢就是达到舌底明泉，就是说呢你感觉舌底很多小气泡，就是当年啊，就是我一个师傅曾经跟我这样讲过哈，能做到舌底明泉的，第一个人家功底好，第二选料好，第三真的对这个茶非常非常用心了。但是这款茶九旬一提确实是有这个舌底明泉的感觉。 是的， 但凡说这款茶的哈，说白了，您到我们茶楼里边去喝，100-200块钱一杯，这是很正常的，对吧？或者是到我们专柜里边去，你要但凡见到这款茶了，上面都有明码标价的，你可以翻开盒子后面看一看，对吧？上面明码标价。288一盒，包括您参考啊，参考什么？参考它特级，参考它是金樽，参考啊这一盒半斤茶里边都是独立包装啊，就是这一盒半斤288。你要说按照咱们今天原定组合4盒的话，是不是1000块钱？ 是的，是的， 4盒1000块钱。但是说呢，在北广购物生活时间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什么呀？不再是4盒了哈， 再 加到两， 赠两盒， 再加到两， 6大， 就是6大和6大顺， 是的， 对吧？6大顺，就是那也就是1728块钱，这我们明码标价，1分钱折扣不会有的。但是说呢，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哈，钟老师很震惊， 是的， 很震惊。 那我来梳理一下啊，那么今天呢？